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01集，急救室内外一群大佬。医院的秦闪挂断了电话，然后紧紧盯着手机上的时间，一手还抓着陈淑兰的手。他眉眼垂着，唇紧抿着，木南就蹲在他身边，陈淑兰已经彻底没有意识了。没人管秦闪这边的情况，宁晴直接抓住医生的手。 你说的那位顾先生能救我妈？怎么联系他？花多少钱都无所谓。 医生叹了一声，安抚病人的情况跟状态。 唉，不是花钱的问题啊。顾先生， 林奇拉开了宁晴，低声安慰了一句： 你冷静一点，医生说的没错，不是钱的问题。 M 国联合那边都很难找到顾西池，要是能用钱就能请到，医生哪里是这个态度。身后几步远的程俊也刚跟江冬夜通完电话，他让江回的人给顾西池他们开了一条生命通道，确保一路畅通无阻。陆兆颖拿着手机从外面进来，冷肃地开口： 俊爷，江小叔跟前队的人来了。 陈淑兰的手术室依旧是22层手术室，这个点医院里的人也并不少。程俊看了秦闪一眼，对方脊背依旧挺得直，一张脸几乎没有表情，那双平日里散漫却总带着交金的眸子，此时也几乎陷入了一片沉寂。他闭了闭眼，然后转身，一双深邃的眸子覆着的都是凝霜。他一边接过陆兆颖的手机，一边往外面走，言简意赅地吩咐： 医院这边的通道开好，他们15分钟后到。 江小叔的人已经上来了。 陆兆颖也紧跟着他出去，点点头道。两人都下去接应顾西池，不知道谁针对陈淑兰，但程俊要确保这边万无一失。林奇跟林老爷子还没有反应过来程俊跟陆兆颖究竟是什么情况，他们只从门口隐约看出外面走廊上有人影。林老爷子朝外看了看，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一对穿着黑色西装私服的保镖类的人上来了，把整条通道守护得密不透风。不管从哪个方向看，都让人莫名的发怵，不太像是普通的保镖，有点像是经过了训练的战士。路人跟行人直接被隔开，有些人看到这一幕，直接转弯换了一条走廊通道，没敢接近这边。腰间别着的武器跟身上铁血的气息让人不敢接近，就连林奇跟林老爷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。 这些是谁的人？ 林老爷子从急救室内走出来，愣了一下，疑惑地看向林奇。林奇也眯眼看了看，最后摇头道： 不知道，应该是刚刚那位先生。 他说的是程俊。从他跟陆兆颖一出现，林奇跟林老爷子就看出来这两位不太简单，尤其是程俊。可他们在脑海里搜索了很久，都没有在云城搜索到类似于两个人的消息。10分钟后，店长等几个主任先从电梯出来，守在走廊上的几个黑衣人直接拦住了他们，在问过程俊并确定他们几个人的身份后，才把他们放了进来。 秦小姐， 院长跟秦冉很熟了，也见过宁威，他跟两人打了个招呼，才吩咐其他几个医生把仪器装好。突然进来的院长几人让宁晴跟沐莹都有些发愣。 妈，那是…… 沐莹小声抽噎着看向宁威。宁威看着陈淑兰，神色恍惚着，没有应答。木南也没有看沐莹， 他只是伸出骨节分明的手按着秦冉的肩膀。陈淑兰的病床边是他越来越慢的心电图。又五分钟后，程俊、陆兆颖才折返，他们从电梯下来，他们身后还跟着两个年轻男人，一个穿着白色的衬衫，外面就随便穿了一件羽绒服，一个手中拎着医药箱，正是顾西池和江冬叶。走廊上站着的两排保镖全都让开了一条路。程俊一张疏俊的脸上是少见的冷漠，他只略微颔首，就直接越过他们进了急救室。江冬叶跟陆兆颖、程木都没有进去。很快，急救室内所有无关人员都被清理出来，留在里面的只有一群医生跟顾西池、程俊。沐莹等人一出来，才发现走廊上很安静，站着两排气势慑人的保镖。急救室的门被关上，秦冉靠在一边的墙上，眉眼垂着，一手垂在身侧，指甲深深嵌入掌心，骨节泛着白，没有开口说话。仔细看，能够看到轻微的颤抖，那背影看上去有些化不开的苍老。 冉冉，刚刚那些人…… 林老爷子看向秦冉，询问道。宁晴的脑子也不清醒，他只知道刚刚主治医生说了没救，眼下又有一群医生进去了。他猛地抬头看向秦冉， 那些医生是去救你外婆的吗？他们是谁？可靠吗？ 秦冉依旧是垂着头没有说话，陆兆颖也没有理会他们。江冬叶不认识秦冉的家人，不过他看出来宁晴眉宇间跟秦冉有些相像，点点头，挺礼貌地回答， 那是程……那里没有顾西池，他要是不可靠，你们去医学组织都找不到更可靠的人了。 医学组织，宁晴跟沐莹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，可是看刚刚陈淑兰的主治医生形容，应该不是一般人能够接触到的。尤其顾西池三个字，不仅仅是宁晴、沐莹，连林奇他们都知道，这是一位不仅仅用钱就能请到的人。听到江冬叶说里面有顾西池，最震惊的要数这两个人。 顾西池？ 秦冉怎么认识顾西池呢？然而秦冉没有回答，江冬叶跟陆兆颖都没有再说，两人一左一右站在秦冉身边。走廊处为首的一个黑衣人拿着手机过来，把手机递给江冬叶。 江少，江厅长的电话。 林奇跟林老爷子不认识江冬叶，但对江厅长这三个字很耳熟，在云城几乎能和风楼城平起平坐的一个政客，尤其这个政客是京城那边的背景，真要算计，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风楼城都不能比的。林老爷子看着江冬叶的脸色变了变。 嗯。 江冬叶拿着手机走到一边接起。 小叔。 那边的江厅长也还没有休息，就站在书房的窗户前。 什么情况？需要我去一趟吗？ 一晚上云城多少高层都惊动，电话都打到他这儿来了。开始是怀疑云城是不是又出了独狼或者三年前爆炸案的大事。 秦小姐外婆的事情你不用来了。 江冬叶压低声线。 情况…… 他眯眯眼，想着顾西池赶他出来时面色不太好的样子，不由得摇摇头。 再说吧。 他挂断了电话。这边的江厅长挂完电话之后也没有再想。秦冉的外婆他有印象，上回魏大师的拜师宴见过一个亭浦市的老年人，上次见到的时候江厅长就知道秦冉外婆的状况不太对。他正想着，电话又响了，是风楼城的电话。风楼城问的也是今晚云城的动静。江厅长刚问完江冬叶，风楼城跟秦冉的关系也不错，他也没有隐瞒， 就一五一十说了。本来以为风楼城跟自己是差不多的态度，没想到手机里传来风楼城大惊失色的声音。 什么？他外婆？ 电话里还能听到风楼城穿衣服走动的声音，似乎很着急。他应该是穿了外套准备出门，不意外的话是去医院找陈淑兰跟秦冉的。风楼城匆匆挂断了电话，江厅长微微皱眉，他的手指敲着手机。陈淑兰那里？程俊动静大，不难理解，他对人小姑娘分明不安好心嘛。可是风楼城这么紧张是什么意思啊？风楼城连夜出门，风夫人刚洗完澡，他看着风楼城穿了外套，拿了车钥匙。 你干什么去？ 去医院。 风楼城没有时间解释，雷厉风行地出门开车。身后的风夫人皱眉，她很少看到风楼城这个状态。这边的风楼城坐到驾驶座，伸手开了手机，直接联系了程木的号码，询问他秦冉现在的地址跟情况。程木言简意赅地把陈淑兰所在的楼号跟楼层都说了一遍。风家距离医院没有多远，不到20分钟，风楼城的车子就开到了医院，直奔手术室的楼层。刚下电梯，他就看到聚拢在急救室外面的一群人，急救室的门还没有打开。保镖要拦住风楼城，被陆兆颖看到了，说道： 认识，不用查。 陆兆颖跟风楼城也合作过几次，两人都相当熟。保镖闻言立马退回去，把风楼城放进来。陆兆颖的声音也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，林奇也抬起了头。他手上捏着根烟，本来以为进来的人是个护士或者医生，毕竟刚刚来来去去的进来了不少医生护士。没想到一瞥竟然看到了风楼城，他直接愣住了，十分意外。 风家主？ 这声音。林老爷子跟宁晴这行人也朝那边看过去。风楼城没有回，在一群人中他掠过林家人跟宁家人，目光落在秦冉身上，然后走过去，声音发沉地问道： 秦小姐，陈姨她没事吧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